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属于你。 大牌主打歌，每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总有一首歌是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你听一个励志的故事。1960年，香港洲际米店铺诞生了一个小男孩，随后的很多年，他成为了华语歌坛的全民歌王，他是周华健。我发现在80年代和90年代，似乎这样的故事会有很多，类似于像周华健，或者说曾经是瓦斯行老板的儿子的李宗盛，再或者周星驰、张学友、刘德华、周润发，他们的故事曾经让很多人津津乐道，视为榜样。接下来这首歌，周华健《雨人》。 好像就从那一个夜晚开始下起雨，一直没有放过晴。我勾着那把伞，漂浮在人群里，慢慢的以为身边还有你，小气的用着那些你的记忆，一点点就够我看到彩虹。这世界的颜色全留在你那里，我只有不断一直淋着雨。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空有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的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小气的用着那些你的记忆，一点点就够我看到彩虹。这世界的颜色全留在你那里，我只有不断一直淋着雨。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有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的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有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的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够激发人的潜能，或者说越是艰苦的环境，越容易成就英雄人物。我们喜欢周华健，除了从他身上能够吸取到正面的、励志的、积极的影子之外，还有他永远不变的阳光般的亲和力。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你在大牌主打歌一起听到熊天平和许茹芸《你的眼睛》这首歌。如果拿来在 KTV 当中挑战歌艺，算是一首不错的选择。 爱你忘了熟悉，我情愿闭上眼睛，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 就是我的来生。 爱是绝技，幸福的人不远行，断了春去秋来苦苦追寻，宁愿和你飘忽不定， 不让你的眼睛再看见人世的伤心，投入风里雨里想依偎你，用我的痛吻你的心， 看着你的眼睛有太多太多泪不停，心疼你每一步爱的艰辛，

是一个人在这世界停靠，因为我拥有你， 拥有你 在我心里。 Thinking of you， 有你真好。 Thinking of you， 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 是我的方向感。 Oh yeah， 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I'm thinking of you， 我有你真好，你能让烦恼变得渺小。我遇见一个最懂我的人，我会提醒自己把这份爱守好。 I'm thinking of you， 我有你真好，只要牵着你的手就知道，若不是一个人在这世界停靠，因为我拥有你， 拥有你 在我心里。 美琪的样子呢，非常的邻家和清新，看上去就像一个很值得交往的好朋友的形象，所以她也有很多歌唱友谊的作品，这一点和其他的女歌手会有一点点小区别。比如说她曾经跟刘若英唱过一首叫做《不能跟情人说的话》，而刚刚这首歌呢是和杨丞琳的合作。每天如果你听大量的流行歌，你会发现歌唱友谊的作品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这些屈指可数的举手也更加值得我们珍惜，就像你需要珍惜一个老朋友一样。最后一首歌叫做《老友万岁》。 老朋友，你不去东南和西北，就一个梦奔进香港或台北，饮了干一杯酒，除了谢谢对，男人的世界有血也有泪，你有什么别怕今天我狼狈，睡一觉你最风伤心的体会，全天下不会你，我也永远听你，就算大事不妙我一定听你背。老友万岁，嘿，我陪你干一杯，你说的对，嘿，做人挺累，不管多困难别放走机会，牢记那一句话要打死不退，嘿，老友万岁，嘿，不可以掉眼泪，放胆去追，爱太可贵，光阴拿着流水，命运伴着风水，其中那些滋味风吹雨飞，